各位同学，大家好。昨天讲到《了凡四训》里面所说的这个善有真假，我们介绍过了。第二个，善有端取，端是端正，取是委曲。什么叫做端正？实在说，一个觉悟的人，明白人，他的善恶标准呢，跟我们世间人不一样。而实在讲，善恶标准差别很多。从佛法里面来说，四教差别就不相同。在大乘，菩萨51个阶级，换一句话说，就有51种不同的标准。世出世间圣人给我们讲的，多半是讲原理原则。这些话里面意思很深很广，要细心地去体会，要在生活里面去实践，从实践当中啊，你会有更深的观察，然后才晓得古圣先贤典籍之中字字句句含无量意。才能够体会佛所讲的一切法博大精深。那么说到端取，这里面说了几个原则非常重要。你的心正，你的行就正；心不正，做出了个样子，怎么做也不正，也是弯曲的。所以根源呢，在心地。了凡先生给我们提了3个原则，第一个。纯是济世之心，我们有没有？决定没有自私自利的念头，念念为众生，特别是为苦难的众生。现在这个世间灾难一天比一天多，一天比一天严重，灾难是怎么形成的？古人说共业所感， 共业又是怎么形成的？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所谓的圣教啊，摄取了教育，没有人教他，没有人教他，当然他就随顺烦恼，随顺私欲，这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念念都是自私自利，从来没有想到过别人，这个业造得重了。我昨天在此地报纸上，我很少看报，这偶尔看了一个标题，是台湾堕胎今年有40万次，去年是32万次，增长8万次，这个不得了堕胎在佛法里面，佛所讲的决定堕地狱，杀人罪那么你就晓得一年杀40万人，去年杀32万人，这些冤魂冤家债主在这个社会上扰乱，你的社会怎么会太平？怎么可能安定？鬼神在作乱呢！太可怕了！这确确实实我们没有尽到教学的责任。古时候家里面有父母教诲，在学校里面老师教导，古时候的教育跟现在教育不一样，现在的教育是传授技术，能力，是传授这些。是技术工艺。古时候的教育是教你怎么做人啊，教你怎么处事啊。教你如何过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不但这一生享福，来生还享福，生生世世不设福报，这是古人的教育我们看看现代教育是教的是什么，只图眼前一点点小利，不要说来生了，来年的利益都不知道，都没有顾到这样的人生，诸位想想有什么意思每一天 造作极重的罪业，将来的前途是在三恶道啊。恶道的状况，诸位经典念的很多啊，经典上绝对没有欺骗人的话。《金刚经》上说得好，如来是真愚者、实愚者、如愚者，不狂愚者、不异愚者，句句真实啊。我们有没有觉察到地狱的可怕呢？恶道的恐怖呢？眼前得一点便宜算什么？眼前吃一点亏又算什么？要多想想前途啊！所以圣人教导我们积德累功啊，积德就是存好心，累功就是说好话、行好事，好就是善了。念念要存一个利益社会、利益众生、利益别人的心，如果有一念为自己，就不善了啊。这讲端取啊，那就是取了，不是端了啊。要存这个心，要做这些事情啊。第二，念念要有一个真正啊爱护别人的心啊，像慈母啊，爱护他的子女啊，啊，特别是在童子啊，两三岁的时候，父母爱护，父母照顾啊，能不能将这种爱心扩大到爱护一切众生？说实在的话，现在做父母的爱护儿女的心比不上过去啊，因为现在父母多半呢自己都有职业，都有工作啊，往往将子女委托给家里雇的佣人去照顾，诸位想想有没有爱心谈不上爱心的，将来儿女长大了有没有亲情呢？亲情要打很大的折扣啊！所以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极力的主张啊，妇女她最伟大的事业，她对于一切众生，对于国家社会，对于民族最大的贡献就是照顾子女，全心全力照顾培养他，你的子女贤惠，你的子女明达， 就是国家社会的栋梁啊。怎么培育的？母亲培育的。啊，所以印祖说，现在妇女最伟大的事业，她不去做，她放弃了，她到社会上找个小工作，这叫颠倒啊！所以圣贤人是非的标准，跟我们世间人确实不一样。他看得远，看得深。母爱亲情是从小培养的，儿童感化在一个人一生过程当中最深刻的一个阶段。千万不要以为小孩子无知，你就错了，你这个想法看法完全错了。他虽然小，一岁两岁甚至于还不会讲话，他看在眼里，听在耳里，所谓少成若天性，那么现在社会夫妻利益的太多了，没有儿女那还罢了，有儿女这对于儿女是最大的伤害啊，产生最不好的印象啊，他不晓得这个离婚果报之可怕了，他没有对社会，没有对世界安全负责任啊！古时候我们有听说结婚的，从来没有听说过离婚的，没听说过啊！所以那个社会安定，长治久安，道理在哪里？道理在美满的家庭，所以才有安定繁荣的社会，才有富强的国家。现在没人教了，没人懂这些道理了，偶尔看看古书说这个东西过去了，不合时宜了，应该淘汰了，这些东西淘汰，那我们现在受的是什么呢？天灾人祸啊！世间有许多人说世界末日，舍弃圣贤的教诲，世界末日就显现了。所以有真正爱护别人的心啊，真正照顾别人的心啊，第三是讲诚敬啊，纯是真诚恭敬心，这是断你所行一切善业与圣贤相同，如果与这个相反相违背，没有诚意，没有敬意，没有爱心，没有一个真正的济世 帮助别人的心，所修一切善法，都不断的。那么这些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也是难在什么地方？难在我们根本没有受过这个教育，从来没听人讲过，已经被习俗感染了，即非为是。今天听到这个说法觉得很奇怪，你过去是有善根福德，听到这个觉得没错，可是依旧做不到，做不到，说看看社会大众不是这个做法吗？我要这样做，那我不就吃亏了？一点亏都不肯吃。为什么不肯吃亏呢？自私自利的念头太强了。念念是把自己利益放在第一位，诸佛菩萨、世间贤圣是把众生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跟我们恰恰相反了。人家把社会利益放在第一位，自己愿意吃亏，愿意牺牲奉献，这是佛菩萨。这个做法不吃亏呀，后福无穷啊。你今天占别人一点便宜，眼前好像得一点利益，后面祸患无穷。比堕三途，堕三途容易，离开三途可不容易了。你长劫轮回，长劫受苦，第三讲这个善有阴阳，阴阳好懂。你行善，别人都知道，这叫阳善。你做恶，把恶事隐瞒，尽量掩饰，不让人知道，这个恶叫阴恶。我们要是干一些阳善阴恶的事情，那不得了了。三途里面最苦的地狱果报，要干地狱事啊！所以圣人教给我们，要养恶隐善。积阴德了，做一切善事不必让人知道，这个善才积得厚啊！果报殊胜，造的恶事应当要让人知道。佛教给我们发怒忏悔，一丝毫都不隐瞒，完全说出来，受社会大众的指责，指责就是果报，爆掉了嘛， 你看，恶爆掉了，善藏在里面，这个福多厚啊！啊，可是世间人呢，恰恰跟这个相反。啊，做的坏事啊，隐瞒；啊，好事恨不得大家通通知道，啊，个个赞叹他，一报就完了。所以善积不住啊，恶啊积得非常煎熬啊，他将来要受什么果报，这不必说就知道了吧。佛教我们忏悔啊，孔老夫子教我们改过啊，宗教里面也教给我们忏悔告解我们对于这些教诲里头真正的意思不懂啊。如果你懂得啊，就像我们在华严经上所说的，你真正了知，你就会依教奉行啊。你还做不到，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你不了解不明白，依旧还做糊涂事啊。别人给你指出你还不服，你还要狡辩啊。所以佛法也顾到人情面子啊，所以接受别人批评，佛指定了一个日子啊，下安居自这个圆满的时候，自自法会啊，在这个会上可以接受啊任何一个人指责你的过失啊，但是在平时都是叫你自己忏悔，没有别人说你的啊。其实别人说我们好啊，啊，帮助我们求忏悔呀，那是真正的善知识。可是有几个人愿意接受别人说自己过失啊，不但受不到正面效果，反而结了冤仇啊。所以这个世间人互相见面只有赞叹的，没有说过的。所以从前说过谁啊？父母老师啊，他有责任教导你，看到你有过失他跟你说。同学当中都很少说过失的啊，何况外人啊，不愿意给人家解怨啊。佛法里面只有自知这一天，一年当中只有这一天啊，所以我们要明了啊，要知道善要怎么起啊，功要怎么样去累啊， 如何断恶修善，成就自己真正的福德身的。你的生活就幸福，就自在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啊。